被安妮的帮助母亲看多巴胺级别， 关在酒库。 我们不要玩家嘛，你是不是啊？ 我也想 吃，我也想吃。你是不是？